耶勒米亚先知书第十六章。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在这地方你不要娶妻，不要有儿女，因为上主关于生在这地方的子女和在这境内生育他们的母亲以及生养他们的父亲这样说，他们必死于死证，没有人哀悼，没有人掩埋，有如地面上的粪土。他们反为战争和饥荒所毁灭，他们的尸首必成为天上飞鸟和地上野兽的食物。因为上主这样说，你不要进入居丧之家去举哀悼宴，因为我已由这人民撤回了我的平安、慈爱和怜悯。上主的断语。无论大小都要死在这地方，没有人掩埋，没有人为他们举丧，没有人为了他们而赐身剃发，没有人与居丧者分食丧饼以香吊味，没有人与居父丧或母丧者饮一杯为宴酒。有宴会的家你也不要进去与他们一同坐下吃喝，因为万军的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看，我必在你们眼前，在你们的十日内，使这地方再也听不到欢愉和喜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娘的声音。当你把这一切话告诉这人民时，他们必问你说，为什么上主对我们宣布了这一切大灾祸？我们有什么过犯？我们有什么罪恶，干犯了上主，我们的天主？你就答应说，是因你们的祖先离弃了我，上主的断语，跟随了别的神旨，侍奉朝拜，而背弃了我，没有遵守我的法律。至于你们，你们作恶更甚于你们的祖先，看，你们个人随从自己顽固的恶意生活，不听从我，所以我必从这地上将你们驱逐，到你们和你们的祖先从不认识的地方去，让你们在那里日夜侍奉别的神祇，我再也不对你们表示怜爱。看，我必派许多渔夫，上主的断语，来捕捉他们。以后我又派许多猎人来，从各山上、各丘陵和岩石的裂缝间猎取他们，因为我的眼注视他们的一切行径，他们不能由我面前隐藏，他们的过犯在我眼前也不能隐藏。我首先要加倍报复他们的过犯和罪恶，因为他们以死尸般的偶像玷污了我的土地，使我的基业上满是丑恶的神像。上主，我的力量，我的保障，我忧患之日的避难所。万民必从地极来到你面前说，我们的祖先承受的只是虚假、空虚和毫无益处的事，人岂能为自己制造神旨？凡制造的绝不是神。为此，看，我必叫他们知道，这次我必叫他们体验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使他们知道我的名字是上主。